一起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探讨各种情感问题。您即将听到的，我们会在节目中聊一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在这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情感问题呢，都是我们听友和网友生活中自己发生的这些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发送给我们，在我们节目中来探讨的。你也一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互动。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通过，如果在北京，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你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孙岩好。 嗯，大庆老师啊，网上有一个问题哈，问题呢是说，如果你看上了更好看的啊，不是看上，是如果你遇到了更好看的、更优秀的、价值更匹配的那个人，那么你有啥理由不离开你的现任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结果这个问题下面呢，这个有好多好多的人跟帖哈，这个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离开现任的理由哈。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位听友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啊， 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哈，他是说，他说啊，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这个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非常的相爱，我们关系很好。我男朋友呢，是那种可以让我很放松、很放松的人。我以前因为没有和父母在一起，我是姥姥姥爷带着我的。后来这个在姥姥去世以后，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那么在父母那儿呢，我总是感觉到很拘谨，不会撒娇，不会跟父母说一些好听的话，在父母那儿总觉得有距离。一直到我遇到了我的男朋友，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不那么拘谨。我在他面前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像在我姥姥身边那样，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他那儿撒娇耍赖放松，享受他对我的宠爱。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哈。 但是呢，唯独我们两个人这个恋爱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呢，有一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他的家离我们所在的城市很远，他的家在贵州那边的山区里边。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他呢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在他这个学校大学毕业以后，他一直做的是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工作。他有灵气，他有艺术天分，但是说实话，这个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并不赚钱，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城市生活呢，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还算是比较潦倒的。比如说他还是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合住，合租的住，有的时候他甚至连交房租都有一点困难。有的时候呢，赚了一些钱以后呢，他会带着我出去这个玩吃喝开心。但有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我，他会咬牙工作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他的生活的状态和工作的状态就不是很稳定哈。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始有吵架。我想到的是我们将来要结婚，那我们将来要结婚的话，我们是要生宝宝的。我有这样一个丈夫，宝宝有这样一个爸爸，我们的生活都不够稳定。所以呢，我总是催促他，能不能放下你的这些艺术天分哈，你去做一些更稳定的事情。这是我们有矛盾的地方。但是尽管我们有矛盾，我也知道他很爱我，而我依然是很爱他的。可是父母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对于我们这样的感情的未来都有一些各种的态度吧，特别是父母和我的朋友们都不太看好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在前不久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啊，其实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那么我的小学同学呢，让他这个哥哥啊来找我办一些事情。我所在的这单位呢是比较稳定的，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个部门当中工作。那么他让他的哥哥啊来找我帮助盖两个章，走一些程序的这样的事情哈。他说那我就帮了。帮完了之后呢，他哥哥就以感谢我为由就请我吃饭。我也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才知道，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他哥哥就见过我，但是我不知道。那么他哥哥还跟我说起了很多他的这个妹妹和我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童年趣事。 对，看来他一直对我印象很深。而且呢他是这样的，他和我说话我觉得也就像是一个哥哥和妹妹说话。第一次坐在那儿吃饭就感觉到很亲切。那么另外呢，因为他让我办事，从他的这个资料中我也知道了他个人的一些情况。他的工作很好，应该说很有业绩，那么赚钱赚的也很多，他的工作也很有未来的前景哈。另外呢，他个人生活从他请我吃饭也知道他是单身一个人。那么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开始追求我了。我觉得和他也很聊得来，他也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他是我的同乡，又知根知底儿，我和他的妹妹又是小学同学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就是其实他长得不错，人很优秀，那么我觉得和我之间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和我谈到他还是很希望自己未来的家庭是稳定的，那么自己能好好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让自己的家生活得更好。其实这些我都很欣赏。我男朋友不是这样的，可是呢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爱我的男朋友，但是我真的就像网上所说的那样，我遇到了更好看蛮优秀价值也很匹配的那个人，我有什么理由不离开我的现任呢？我不知道，我这两天挺纠结的，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他这个 有什么理由不离开他的现任呢？ 对对对，他这个故事啊特别的长哈。他还描述了他和这个同学哥哥哈，就是这个同学的哥哥和这位哥哥呢， 吃完饭以后他们去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而且最近呢人家约了他两次了，他也去了一次了，等等这些细节哈，他也都提到了。那么我刚才就是没有全部都读，我只是把这个看他这么长的故事摘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哈、啊、这已经很长了。 嗯， 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女孩子内心已经很纠结了。男朋友也很好是吧，男朋友我觉得挺可贵的一点哈、啊 嗯、 大庆老师，我真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和伴侣谈恋爱的时候和我们的恋人在一起，这个人能让我们很放松， 嗯， 能让我们觉得这个不用去装，不用只拿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而是你可以在他面前那么的放松，他还能够那样的包容和宠爱你，其实是不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Perfect， 挺完美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他讲的这种感觉我还挺替她高兴的，她和男朋友在一起。 嗯 嗯， 好像第二个男生也差不多能给她这样的感觉啊。 第二个男生他觉得在这个男生面前像妹妹哈， 嗯， 他像妹妹，那个像哥哥一样哈，但是他也没有提到，确实他没有提到爱还是不爱。当然这么快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判断爱还是不爱。 对， 现在就是男朋友很爱，但是条件上有天然的这个一些 不稳定的因素。 对，缺憾 ， 嗯，让他对未来有点没信心。 对， 恰在此刻，哎，这个同学哥哥出现了。同学哥哥那么优秀，又是本地人，工作也很好，收入也不错，知根知底儿，长得也好看，但是好像还没有爱，对吧？自己还没有到爱他，爱上移情别恋，只不过就是比起来哈，那个男朋友是这样的，这个。同学哥哥是这样的，两个条件比起来可能自己开始纠结了。 对，自己开始纠结了。 嗯， 现在遇到的这个哥哥呢，可能我觉得在情感方面跟他现任男朋友也基本能满足，更重要的是这个哥哥在其他的一些物质条件方面，生活条件方面比现在的男友要好一点。 嗯， 而且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要比跟现任男友在一起生活会更加稳定，更加舒适，对于未来他们的孩子啊，就目前的情况看，肯定是最优的这样一个选择啊。但是这两个人谁是最佳，对吧？那就很难说了。 嗯，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我这就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我们自己理想的那个对象都有一个形象在里头，或者一个标准在里头。 嗯， 当这个标准落地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个体可能都会满足的。 嗯， 啊，有的可能是90分，有的可能是91，有的可能80，有的可能100。 嗯， 是吧？然后呢，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就不知道到底是跟谁最后能走到一起，是90的，是100的，还是80的。 嗯， 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他就这样遇到这个状态，两个对他来说都还是比较符合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是最重要的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他爱他的男友。其实我想说，他爱他的男友什么？ 嗯，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依赖他的男友？ 嗯，对， 对吧？因为之前他说了，他是跟他姥姥一起长大的。 嗯， 后来呢，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发生冲突，对他们没有这种依赖感。 嗯 啊，但是遇到了男友，哎，他姥姥又附体了，那种依赖感又回来了。 嗯， 所以我在想，他面对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面对无论是现在的男友还是这个哥哥， 嗯， 其实他对他们都有一种依赖感。 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更重要，他自己首先解决的。 嗯， 再想一想，如果没有了这种依赖感的话，他能跟这两个人或者跟其他人还能不能生活下去？ 嗯， 如果说能的话那就好，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就要考虑一下了。 嗯， 所以我说这个他的这个依赖感才是最重要需要他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而不是我觉得就是经济条件啊或者什么的，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嗯， 比如说这个艺术男的这个男朋友，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哈，反正我的理解像艺术家都属于大器晚成的那种。 而且成了，那肯定就是气候，那带给自己另一半的生活水平可能要比一个稳定的收入的工薪阶层或者是中等收入的这样一个白领的呢要大得多。但是这都是需要时间去付出去累积的。 嗯。 啊，这种风险也是需要自己去承担的。 嗯。对。到底要和谁在一起，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给这个姑娘给任何的一些这个建议哈。 嗯。 但是我也记得在网上这么热的一个帖子，就是假如我们遇到了更好看， 嗯， 这个更觉得优秀，甚至这个价值更匹配的那个人，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离开现任呢？我记得当时我读这些跟帖的时候，我也挺有感触的。 嗯， 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一点，就是爱，就是你对谁有那种爱的感觉。 不是，那我想反问一句哈， 嗯， 遇到了一个更好看的，更优秀的，我们价值观又特别匹配的， 你有什么理由不爱是吗？ 对啊， 有， 或者说他也是这样，我们两个都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两个也彼此爱，那这个时候我有什么理由不离开跟我的现在这个呢？一比的话，我们俩也相爱，但我跟未来的这个呢，我们俩相爱的程度比那个更高一点，或者更切合一点。 嗯，这个大前提一般都是放在恋爱状态下哈， 嗯， 我们在说这件事儿哈，不是有婚姻，因为婚姻它多了一层，它多了责任和这个法律的保护和义务哈。 嗯， 我们现在说的是恋爱， 恋爱。 那么我印象中就很清楚，当时看到的一些帖子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问这个，就是在读这个姑娘的这封，向咱们提出的这个长长的这个微信的时候哈，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没有看到他爱这位同学哥哥。说实话，如果他爱了同学哥哥，这件事情就不难做了，这件事情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他的男朋友必然会变成前男友，而他和前男友分手的理由就是他劈腿了。如果在我们外人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我遇到了一个更优秀的、更好看的，我认为更能给我稳定生活的人，其实是我爱上了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才会和你分手，我才会和旧的分手。嗯，是这种感觉。通常人们纠结在哪儿呢？纠结在我明明知道同学哥哥的条件更合适，他也挺优秀的，他也挺好看的，他跟我价值也蛮匹配的， 也合得来的， 也蛮合得来的。 嗯， 但是我爱的是我的现任男友啊，这个同学哥哥在追我，可是我爱的是我的男友啊，这是让我纠结的地方。我离不开我的男友，倘若我爱上了这位同学哥哥，其实女生的爱也好，男生的爱也好，我们都知道爱有一个特点，特别是在这种爱情发生犹疑的时候，那么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一旦你心里边新装了一个人，你对旧人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会 对 降低很多。 专一和排他嘛。 对。对。如果一旦你突然意识到说，哎，你开始把你的情感转向了后面追求你的这个人，其实前面那个人你就好抉择了。是吧？通常是这样。 对，我觉得孙岩的这个理解可能更从女人的角度哈，其实从男人的角度可能就是一个理性的抉择的问题，各个条件一二三四摆一起， 嗯， 看看哪个长哪个短，哪个薄哪个厚，哪个优哪个劣 ，OK， 我选择最优的就好了。但感情问题确实不能这么完全这么理智的考虑， 对，对， 确实有一个就是虽然说的爱跟喜欢的感觉， 对， 啊，像他对这个小，嗯，这个哥哥呢，可能就是现在是喜欢的感觉。 嗯， 可能还不到爱的感觉， 爱的感觉，对， 所以他没说爱哈， 没有。 的确，如果他说爱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他的现任男友那个危机就来了， 对， 可能确实要跟男友已经下定决心要分开了， 对对。 他现在可能更多的就面对一个理性的、现实的这样一个各种经济条件方面的一个综合考量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要是跟这个的话，我的生活水平啊，我的状况可能就比现在不会这么苦哈哈呀，或者是更好一点。 对，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您说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么你得问问你自己。我是觉得爱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因为虽然条件很好，当然这个喜欢它也是分程度的。 嗯， 很喜欢。喜欢也有可能会变成爱。 对。 嗯，那么或者呢，就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可能还觉得条件很好，但是还没有到喜欢的那个地步。 地步，对。 嗯，可是为了条件选择了一个人， 嗯， 那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在每个人观点会不同，比如说你在我的意识当中，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个生活就会过得没滋没味儿。即便是条件再匹配也好，啊，生活变得稳定了，那么那些情趣也没有了。我会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其实也分情况啊。 嗯，分情况。 就是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学生问我，老师你看我现在的男友，比如家是外地的呀，然后什么也没有，你看这马上毕业了，我要怎么办啊？你说我们家里要给我介绍一个本地的，你看有房有车什么的，这个怎么办啊？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就是从现实的角度，其实有时候就是很难去说这个爱到什么程度，喜欢到什么程度，这个确实很难判断，完全是自己的感觉。但是这种现实生活的条件可能更好去判断，他有存款50万，有一套房，有辆车，他就一个月还要付5000块钱的房租，就挣7000块钱，这个算计日子是很难的。然后呢，再说我跟这个人呢，可能没有像我爱我男朋友那么爱，但是，哎，我们俩，比如说跟男朋友是100%，我们俩现在80%、90%，这样两个人生活的也还可以，啊，而且这个随着时间，我们会不会相互了解会更那啥呀？而且到了家庭有责任了，对吧？怎么样呢？确实，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的人真的会为这5斗米去折腰。 是的。 那有的人呢，就抱着这个我要忠贞于我爱情，让我们两个人怎么样啊，我觉得都没有大的错误。 嗯， 要是在恋爱的前提下，都是双向的选择都可以。尽量呢，我觉得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哎， 然后减少对一方的伤害吧。 嗯嗯，对 就好了。 好，谢谢大庆老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时，正在播出。 大庆老师， 嗯， 如果我们女生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室友哈，谈了一个男朋友，那个人好渣，人品很烂。但是呢，我的女朋友又不知情，那我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告诉她？这是一个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的是，自己是有一名室友，嗯，她说我和我这个室友呢关系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我的室友的这个男朋友其实是一个挺渣的一个男生，在我室友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看到她这个，男朋友呢和别的女生打电话，然后在跟别的女生打电话的时候啊。说出的那些话来呢，应该是他还有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还在交往其他的女生。可是我这个室友好像并不知道，还觉得他们俩感情挺好的。我还听我这个室友说啊，我这个室友家庭条件好一点，还经常出钱给他这个男朋友买这买那的。我们两个人是合租的室友，他这个男朋友呢，我倒是也常见，有的时候他男朋友过来，比如说早一些，我那个室友还没有下班回来的时候，男朋友他一个人在这儿，我就听到他给别人打电话啊什么的，我才意识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负责的男朋友。但是像这样一些情况，我要不要告诉我这个女室友呢？他对我这个女室友从表面上看挺好的，特别是他会哄她，他是指这个男朋友会哄这个女孩哈。他说但是啊，以我的判断，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渣男啊，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他看来是很对室友这个女生很负责任的一个朋友， 嗯， 很仗义啊。 嗯 嗯，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呢？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判断。首先我觉得如果真的如他所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的话，那我觉得为了朋友这个告诉他，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朋友的幸福，对吧？也尽到我们作为朋友的一个义务。但前提是如何去定义他的渣，如何确定他的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刚才他说的是在回来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男生在给别的女生打电话，然后通过这种断断续续听到的东西来判断这个男生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交往的对象哈，这个只是他的一个描述，咱们无从这个 判断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士来说，你可能就像我刚才说，你是断断续续听到的，也并不见得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如何判断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就是真的通过你的判断他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你在跟朋友讲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讲技巧，然后讲证据，就是不能光凭你说。你可能比如说这个主意算不算好啊，比如录下音来然后让你的室友这个女伴再自己去听然后呢你也只是跟室友说有这样的倾向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自己来判断。然后呢怎么去跟对方沟通，怎么去，不要撕破脸，万一错了呢，对吧？所以我说这个证据很重要，证据很重要。然后再有呢，就是确实这个度啊，这个热恋当中的人智商都低，无论男的和女的，尤其是女的，尤其是女生在遇见一个特别会哄她的男生，对吧？男生上面全身没有一处缺点，缺点无限的缩小，优点无限的放大，所以对于其他人的这种建议忠言全部都是逆耳的，那你夸还行，只要你有稍微一点点否定，那就敢跟你说几十年的朋友怎么的咱都得断交，我都得要我男朋友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慎重。 要慎重一些哈。 对。 那我倒是觉得你可以点一下哈，比如说那个提一些问题，你们两人未来怎么样啊，你们两人关系挺好的，你们是要结婚吗你们如何如何的。其实女生在一起呢是蛮容易说出心里话的，就是你可以先去和对方多交流一下他的情感问题，然后你来听一听你的室友他究竟是怎么判断他们的情感的。如果你的室友真的是懵懵的傻傻的萌萌的傻傻的，那么你觉得哈，该点一下的地方可以点一下，你可以不是带着这个肯定她男友就是一个渣男， 对， 你可以说你听到了什么，比如说那天好像听到他还有和其他的女生还聊得挺开心的，那是他们家的，那是他的同事 姐姐什么的还是什么的，你也可以这样是非一下，其实主要是点他一下啊， 对让他留神让他注意。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室友本身是一个这个在情感上还比较成熟的人，也那么他自己如果对他的情感有一定的把握和判断的话，他是不是要给这个男生花很多钱啊，这些事情我觉得你都不用去管。 对，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最好不用参与。 对 尊重他就好了。 对，这些其实是这样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这里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听友网友询问的情感问题，探讨的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情感问题，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 很好，我爱他轰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您可以发送给我们，和我们的节目来探讨。如果想在广播节目中来交流各种生活中我们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和我们互动分享的问题。那和我在一起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我们的黄大庆老师，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哈。下面还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她说这个和男友异地一年了，突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俩没感觉了，然后呢就非常决绝的和我分手了。我特别特别的难受，难受极了啊，嚎啕大哭了好几次哈。现在呢还是那种反反复复，一会儿呢是希望他能够回来，但是一会儿呢又知道我们俩没戏了。他那样说是第一次，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那样说了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感觉，就是在他那儿他认为我们俩已经完了。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遇到了另外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也是我们公司新来的一个男生。其实那个男生年龄比我大，他是从其他的公司过来的。我现在还觉得比较难受，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男生呢对我还是蛮有意的，是这个男生主动来靠近我的。于是呢我也想和他在一起来解决我这段时间难受的感觉。在一起以后呢他也对我还不错，我们两个人平时因为大家都是在这儿单身，所以呢出去一起吃一起玩好几次了，觉得也挺开心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随着对他的了解才知道他也有一个女朋友是在外地的，他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异地。那么我问他我们的关系算什么呢，他也告诉我说异地实在是太艰难了，他不想和他异地的女朋友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想和异地的女友说再见。我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我的异地男友刚刚和我说了分手，然后我想借着公司里的这个男生算是能让我在这段时间疗伤吧，还没有觉得很爱他吧，只是觉得还不错，玩伴是很好的，同事做的也不错。但是呢才发现原来他也有一个异地的女朋友，他也打算和人家说再见。我一下子就好像有那个角色代入的感觉了，我很生气的跟他发了一通脾气。 发什么脾气呢？ 肯定是觉得那个 欺骗了他 啊！你怎么和你的女朋友能分手呢？异地恋难道你就坚持不下去吗？ 哦、 是不是这个意思？很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有可能是这样哈。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现在觉得真难过啊。”对，他问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异地恋的人怎么都坚持不下去呀、啊？ 哎，所以我觉得孙岩刚才我问发什么火呢？你看孙岩的回答是：你怎么能和你的女朋友分手呢？其实他并不是觉得你有女朋友，然后还要跟我谈。 觉得是骗我是什么呢？ 他没，他没有和这个男同事，他觉得还没有谈恋爱，就还没有爱上，他只是借着这个男同事来让自己这段时间失恋的这段时间好过。 啊， 男同事对他有好感，他们俩就一起出去吃啊 玩 啊，类似恋人，大概比友人以上吧，恋人未达的感觉 啊。 嗯，对，所以他跟这个男生发火。 对，你怎么可以跟你的女朋友分手呢？ 嗯 嗯， 你们就是异地的话，你们也可以坚持啊。 嗯， 尤其是你怎么能提分手呢？ 嗯， 要分也得让你女朋友提啊，对吧？她刚被她男朋友提了分手，被分手哈、啊。 嗯， 他问为什么异地怎么就能分手呢？哈， 嗯， 异地怎么就不能分手呢？其实异地恋确实比这种同城恋分手的几率要大很多很多。 对， 有过这样的调查， 嗯， 大概异地恋的我忘了具体数了，反正比例还挺高的， 嗯， 就七八成，大家到最后都会分了。 嗯， 其实想一想为什么会分呢？就是因为两个人不在一起。 嗯， 两个人不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不一样。 对， 那这些环境对你们的价值观、对你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哎等等产生的影响就不一样。 嗯， 然后你们两个人又不在一起，然后这就没法去交流这些东西。 嗯， 那慢慢的两个人的这种思维的方式、价值观的差距就会出现了。 嗯， 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这个鸿沟是很难去弥补的。 嗯， 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这个说男生吧， 嗯， 对情感又不是那么坚定， 对， 对啊，我这个时候需要有人陪我，比如像他这个同事一样，嗯、对啊，我需要满足我的这种情感的寄托、情感的需求，我希望旁边有个人， 嗯， 也就像这位女主人公一样，你失恋了，你也需要有一个人陪陪你嘛， 对， 对吧？ 当然，当然， 所以我们人在这种。 嗯， 这种时期大家都会有这种情感的脆弱性， 嗯， 而且都会很容易的去和另外一个人建立起这种情感相互陪伴的这样一个关系， 嗯， 啊，之前还有人有个学生问我，就是他的男朋友， 嗯， 有一个假性女友，就跟那个类似一样， 啊， 就是他男朋友在异地，然后但是他从他朋友得知呢，他男朋友天天跟一个女生一起吃饭呐、啊，上自习啊，看电影啊，干什么的，就跟男女朋友的相处方式差不多。 嗯。 但是呢，这男朋友跟他孩子说：“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你。 嗯。 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的。 嗯。 而且这个女的说，女同学说：“我们分手吧。” 嗯。 男的呢，还跑过来， 嗯， 说：“求我们不要分手，我跟他不是那啥的。” 啊，就是一个相互安慰的一个关系吧，可能 对，就是 就像您说的假性女友， 对，假性女友啊，假性男友， 嗯，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不是婚姻哈， 嗯， 但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观点当中我也是不太认可的，就是假如说异地两个人觉得不可能了，那就不要耽误对方， 嗯， 你就明明确确的告诉人家，对吧，告诉你的担心，告诉你对这种关系未来发展的这种自己没有希望了， 嗯 啊，我也没有信心了，所以呢我们想还是分开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大大方方的找一个人，我觉得我是能理解也能支持的啊、 嗯、 也尊重的，但是如果说异地你还有着一个伴侣，有一个女朋友、 嗯、 一个男朋友，然后自己在这边再找一个假性的女友、假性的男友来这单独，这你拿让谁当备胎啊，对吧，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不太好了。 对， 对，您说的对，嗯嗯，所以异地恋确实很难坚持，是真的，就是有很多难以坚持的各种因素。 嗯， 但是也有人异地恋，人家是成功的。 对， 这个也有各种各样情况的不同，还有就是两个人对情感关系的这个理解啊、看法啊也不一样，两个人经营这个异地恋的方式也不同。见过那种异地恋之后坚持下来在一起的，也觉得替他们感动和高兴、啊、 对对对， 也是这样的。 对、 嗯、 我觉得异地恋就像虽然说老多人也能坚持下来， 对， 坚持下来也很美好。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真的结婚之后，其实在婚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存在这种异地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比如说有些人是长期的派驻在外的， 嗯， 不在一个城市，比如说解放军， 嗯， 对吧，这个边防部队长期在边境上，一年跟妻子可能也见不上一回， 啊，这种也类似于就是异地恋的那个状态了，或者说，见的时间长一点，但是老公比如说一个月出差可能20天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看两个人怎么对待这份感情， 嗯、 怎么坚持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女朋友已经和我分手了，我们两个人分手，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突然之间，我看到他在朋友圈里面居然晒出了一个。”我送给他的礼物，当时是我精挑细选给他的礼物。那么这个礼物呢是一个小饰品，他现在放在那里，而且还配了那么一段话。那个话的意思就是，当初我并不知道你是如此用心哈、啊，今天我才能明白你的这番心意。人只有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才能成长等等，这样一番意思吧。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半年前是他主动和我说分手的，我估计当时好像是喜欢其他的人了。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说挺绝的，我很难受，难受了挺长一段时间，刚刚慢慢开始恢复，结果在朋友圈里就看到他居然晒出了我给他的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大庆老师， 这位男士是不是想让我们告诉你，你的前女友又开始怀念你了，希望你们关系复合呀？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男生是想向我们求证这一点吧？ 我觉得男生脑子里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嗯， 但女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就不一定了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发，但是我想了这么，可能就比如说女生受挫了， 嗯， 然后呢开始反思了， 嗯， 然后反思完了成长了。啊，就像他说当初不知道你用心啊，也刚才他也说了，当时女友跟他分手可能喜欢别的人了，现在可能跟喜欢的那个人分开了，然后才发现，哎呀，可能收拾东西看到自己前男友送的东西，觉得哎呀，当时前男友好用心的给我挑这样一个礼物，然后才觉得，哎，你看我失去了我前男友，人呢要经过一些挫折，经点事儿，然后才能成长，对吧？所以我说有可能受挫了，然后开始反思了，开始成长了。其实他就是对自己现在一个状态的一个理解或者一个描述，并不指向任何人。 对，当然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和你分手他后悔了， 对， 然后这个后悔了以后又不好直接跟你说， 对， 朋友圈知道你是可以看到的，那好，那我就把你的这份礼物拿出来，我看着他好有感慨啊，我说一番话，我也是知道你能看到的，今天你要看不到，明天我再拿一份礼物出来。有可能哈，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如果你的想法还是想和他再去和好的话，你为什么不再去试试？ 哎，我非常同意孙岩的这个说法。 嗯， 就是说无论你女友她现在怎么想，但现在你通过她的这个话呢，你能看出她现在可能是一个情感的空白期， 对， 没有人、 嗯、 那这时候如果你还要喜欢你女朋友的话，不论她喜不喜欢你，你都有权利去争取， 对， 只要你愿意。 对、啊、 当然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她还喜欢你， 嗯， 哎，那你也又去争取了，你俩可能就在一块儿了。那有可能她不喜欢你，但是你去争取了、 嗯、 你得知这样一个信息呢，你努力了，你也不遗憾， 嗯， 所以说还是要看你自己想不想。 对，所以你就找个时间，你直接去问吧。 对呀、 啊。嗯，你去问一下，你说这个你是你现在 谁的答案都没有他的答案肯定。 哎，对对对， 嗯、 是的。好，谢谢大庆老师。有一位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一位男生他说，这相亲啊见到一个女生，这个相亲呢是同学的同学的。同事给介绍的，关系绕了好几个弯吧。他说但是这个女生呢见面的感觉还挺好的，都接触了好几次了，可是突然才发现原来这个女生当时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别人给说的这个年龄和他的实际年龄差了5岁呢。别人告诉我的他的年龄是27岁，结果接触下来才知道他32岁，比我还大2岁呢。已经对他有点好感了，但是呢有点觉得生气，觉得被忽悠了，觉得为什么这个当时年龄会被虚报呢？问他，他说不是他的主意，是他同学的主意，说如果把年龄说得太大了，别人不一定能和他见面，他看上去其实很年轻很小，那么说把他年龄说得小一点，见了面之后人家才会对他有好感，然后才可能有机会。的确是这样，他显得很年轻，其实他看着也很小，但是我就是生气一开始为什么把年龄能够一下子缩小这么多。他应该是默许了他的同学这样说的。那我问他，他也这样想吗？他说是的，之前因为他的年龄，很多男生都拒绝和他见面，就因为他超过30岁了。我该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放下男人的自大的心理，坦然接受嘛。你想一想，如果当时事实是对方真的告诉你他32岁，你还会见面吗？ 对， 如果你心里说我也不会见面，那你就提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说你会见面的话 OK， 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困扰你了。 确实是这个，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不鼓励超过30岁的女生都要这个降低年龄的，这个都要虚报年龄啊，隐瞒年龄啊，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这一点。但是他讲的，他这个女朋友讲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一些人只要是30岁以上了，这个年龄你报给男孩听，男孩就说啊，过30了， 哎， 算了吧，不见了。 对， 其实我是见过很多女孩子，那么30岁这个年龄界限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 他们依然是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漂亮，在我眼里看还小着呢，真的好小好小呢。 关键是我觉得就是说女生哪怕就是30出头了，32、33了，甚至35，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她更成熟了。 对， 而且这种价值观的相同，这种成熟可比较年轻的那个要对两个人的生活我觉得更好。 对， 男生不要一直关注于女生的这个生理年龄有多大。 对，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生活这么好，老多人就像刚才这个女朋友为什么能把你蒙过去呢？不就是因为她看上去不像吗？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想真的只能显得咱们男的啊，显得我们男人太那个人太自大了，还是觉得我要找一个小的，女生就要比我小，就要找一个这个妙龄少女哈，18的甚至这样的，还是你这个男人，不光是这个主人公啊，就所有男人心里都会有这么一个不好的这样的思想在作祟，所以这导致了现实社会当中对女性的压力就非常的大。 嗯， 年龄一过30就特别不好去找另一半。 嗯 啊，尤其是通过相亲这样的手段，还没见到人呢，也不了解人家是什么人品，不了解工作情况，不了解性格情况，就单单因为年龄一条就把人家给屏蔽掉了。这个其实不仅对对方不尊重，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也不负责。 对，前两天我有一个女性的一个朋友去自己到这个刚好辞职了自己的工作哈，到欧洲去游历了大概有那么1年多2年的时间吧，在欧洲各个国家在游历。他是个单身嘛，他其实已经超过40岁了，但是回来我就问他情感经历如何，我说你怎么样啊，你这个游历了之后你有没有各种各样的艳遇故事啊？他说有，他说有的，他说我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他就问我哈，他说孙岩你觉不觉得，他说在国外的时候你去碰到的这个不同国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男性，他说大多数男性从来都不问你的年龄，他们是看你的感觉，他们 看气质。 对，就是甚至他们会对你的他们会觉得哎，你这个年龄刚刚好。 那么美，那么成熟哈，那么散发着味道的成熟的魅力的这种感觉，因为那个女生大概刚刚也就40岁吧。但是她说你知道吗，我在国内可不是这样的，我在国内因为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尴尬的年龄，处处遭到男士的冷遇。她确实，她走之前就是因为情感上受挫了、受挫败了，所以她就刚好又辞了职那段时间，所以他就自己这个背个包包到欧洲去游历去了哈。他说这一对比之下，他说我才觉得我的心态，他说现在不同了，他说我看得更多了，更远了，更广了，他说我明白其实本来我都被这个打击到，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青春不在的女性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要过完了，把女人最漂亮的那个年华哈。他说等我游历了这趟回来，他说我才发现原来我依然还是那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啊。 对 啊，真的。 对，刚才虽然提到欧洲，就想起法国总统吗？ 啊，对，是的。 对吧，这个他的妻子就比他要大很多。 很多，对。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士可能他心里也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年龄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女生为什么没有直接这么坦诚地告诉她。 对， 其实我觉得你要现在想一想，一不是她主动说，不是她主动要隐瞒的，是别人给她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而且又于咱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环境会氛围下，大家对这个年龄这么介意，所以可以理解， 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 嗯， 关键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既然知道了，但是呢两个人在其他方面又比较切合， 嗯， 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忽略不计。 对， 因为以后过的是日子，过的不是年龄。 对，您说的太对了，说的真好，这是金句哈。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这么小小的一点小事情哈，放下吧，它既不代表对方的人品。 对， 他也这个代表不了什么其他的严重影响你们情感问题的这个品质问题哈，所以就可以了，就到这儿就行了。那么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你们之间在情感上是不是能有更好更多的交流。我们在这儿也劝其他的男生们，大家别只看年龄这一个界限，如果你还单着，你想给自己和对方多给一些机会的话，那么即便他的年龄有的时候你觉得在你的观念里面是不是稍稍的有一点，你觉得这个年龄好像已经不小了，但是你不妨给自己机会去见一见，或许你就有不一样的收获了，是吧。今天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黄大庆老师和我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大家如果有一些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每天晚上都会播出。您可以在北京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想任何时间灵活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个手机客户端，找到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Tell me why， 为什么他的心香水没有跟我先宝贝，全身上下我都想跟你搭配，看电影比坐得太后面又不怕被谁发现，只想跟你紧靠近，我的爱不太低调，不准神秘感觉非常直接。你是无比艺术为我，要让全世界都看见，高调爱就像每个音阶，给你爱甜蜜的好特别，你让我骄傲一点，我让你幸福直到永远。 Oh, yeah. 跳迷外竟然拍了大头贴，想不做纪念，就是我小项圈，爱上你多完美，我会好好去捍卫，遇到你高中同学大方介绍无所谓，我应该双体面，可以 比他圣洁，表示你们有的爱不太低调，不走神秘感觉非常直接。你是我的一生唯我，要让全世界都看见。高的爱就像每个音阶，给你爱甜蜜的好特别。你让我骄傲一点，我让你幸福直到永远。